第98集，安里告白。大年初一，安里醒过来的时候，许少卿已经走了，手机里给他留了一条信息： 傍晚我过去，你可别骗我，否则…… 看到这条信息，安里心里突然有些紧张感。他坐起来，下地打开衣橱，拿出了那个锦囊。既然时间充分，他决定先去1208走台。傍晚的时候，许少卿跟家里谎称有聚餐，溜掉了。这是他第一次来1208，不用房卡开门，而是敲门。门很快开了，安里露出一个头，递给他一张小卡片。 啊， 一般不都是从门外往门里递小卡片吗？这怎么还有从门里往外递的？许少卿狐疑地接过卡片，门立刻关上了。 What？ 他低头看着那张手写的小卡片。 进屋要说，你出去吧，确认后敲门。 这他妈是啥？我来接的就是你啊，干嘛让你出去啊？神经病。 安里这次把门打开了，让他进去。许少卿看见安里的穿着，呛了一下口水。安里穿着丝袜、短裙、紧身白衬衫，还挂着公司的胸牌，架了一副没镜片的眼镜。 许总，要给您泡杯咖啡吗？ 我操，你干嘛？ 安里脸色一暖，没动也没说话。他掏出手机按了一下，蓝牙音箱里就发出嘈杂的环境音，像是某大厅里人来人往的那种。 徐总，说台词。 你出去吧。 安里就走上来，脱去许少卿的外衣，领着他到书桌前坐下，斜坐在了许少卿的腿上。 不，我不出去，我们好久没独处了。徐总，你是不是腻了？你看上别人了？ 你喝酒了？ 安里身上并没有酒的味道。安里勾着他的脖子亲吻上来。许少卿正要进入状态， 环境音里突然出现一个响亮的咳嗽声，猝不及防， 吓了已经投入的许少卿一跳，他停住了动作。 别怕，他们又看不见，继续。 谁？ 安里从许少卿的腿上站起来，钻到桌子底下的阴影里去。 许总，你也喜欢我黏着你吧？但我只跟你一个人在一起，你能不能也只对我好，好吗？ 许少卿忍了又忍，摸着安里的脸和尖下巴问： 你今天怎么说话这么奇怪？是新年礼物吗？ 是真话。这句开始都是真心话。 安里在阴影里看着许少卿的眼睛，正要渐入佳境，又出幺蛾子了。蓝牙音箱里发出敲门声，然后是开门声和安里变了声线的说话声。 徐总，这是您收购西伯利亚土豆的合同。 哎，这个让人难以忘怀的土豆合同终于唤起了许少卿的记忆。愚蠢的直男妄想办公室场景。 原来如此，怪不得说话这么露骨，原来是演戏。 许少卿说不上是失望，但稍微有点点的失落。安里又费劲儿地从裙子里掏出手机，按了下暂停，然后一脸做作的紧张感看着许少卿。 你他妈搞什么啊？ 安里又眨眨眼睛。 合同放这儿，你出去吧。 许少卿觉得跟智障打配合的自己大致上也是半个智障。安里一笑，按下继续播放，环境音又响起了。 好的，许总。 继续，别停。 徐总，我没把你当成我的同性， 也没把你想象成异性。你是个很完美的人，无关性别，所以我一定会好好疼你。 少他妈做梦！哎，谁要你疼我？你一辈子都得给我养。有完没完？ 徐总，西山那个项目， 这次是安理和梁宁对接的那个项目，不是假的，有些还是年前没来得及和他汇报的新进展，所以这一趴听起来还是很像样的。许少卿差点真的投入到工作里去，要不是桌子下面还有个人的话。 徐总，上次对于场地内使用保护器的选择，我给您带来了资料，您看了吗？ 啊，这么配合他的我，也算是半个智障了吧。 还没呢，我年前出差了，你不知道啊？问的多余。 哦，已经看过了吗？那我就不多介绍了，徐总。那你有什么意见？ 随便你，这种事根本不用问到我这儿，只要在总结会议的时候把结论给到我就行。 我也觉得用沈城那个就可以，性价比比较高。您果然有经验，有眼光。 赶紧把这个蠢玩意儿给我关了！ 明明屋里就他们俩人，许少卿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压低声音。 还有，这个项目安理同志费了很多心思跟进，如果您找到合适的伴侣，那恭喜你。不过可不要开除安理啊，他干得很好，梁哥还说应该给他升职加薪。 许少卿再次无语了，他阴沉沉地看着桌子底下的人。 这是年前录好的，我觉得有道理，所以没删。 不可能，他表现得非常不好，我才不会给他加薪。 太好了，真的很感谢徐总，那我就先出去了，您还有什么吩咐吗？ 见许少卿说才不会给他加薪，安理脸上明显很失望，他低头扶住许少卿的腿。 你给我趴着去。 徐总，就在这儿吧。 安理咽了口口水，终于从桌子底下钻了出来，站在许少卿的面前。 好，那你快过来。 徐总，你喜欢吗？喜欢和安秘书在这里偷偷玩吗？ 喜欢喜欢。哎，你快来吧，我的好秘书。 可我不喜欢。 你今天就想耍我玩是不是？赶紧的。 我以前绝对不想做小电影里的秘书，但现在如果老板是你，我就愿意。我以前绝对没想过跟男人那样，但现在那男人是你，我就愿意。 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快点， 徐总，我都准备好了。 许少卿头脑里烟花四起，全身感官都想要跟着一起放礼炮了。 虽然你说不公平，每次都是你主动，但我觉得你说的不对。不主动不代表感情少，只是因为 你是说你感情多吗？对我？ 许少卿，我爱你，我比你想的更爱你，你想象不到的那种爱你，我爱你啊！ 我操操操！混蛋，你要干嘛？玩情境就玩情境，你他妈突然干嘛？突然就我不是。 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怎样我也爱你。 许少卿咬牙切齿，眼睛红红的，他非常的生气。多么重要的时刻，恐怕以后他想到安理的第一次告白就会想到这一幕。 多么重要的时刻，是一个混蛋。 我就是想用这种方式壮胆，但我说的肯定是真心的，今晚说的话都是真心的。 安理拍拍在床上缩成一团背对着他的许少卿说，劝说无果，许少卿看起来是决意不搭理人了， 于是安里就在他背后躺下，轻轻地叹了口气。 我是想告诉你，我只属于你，我还希望你也只是属于我一个人的。想告诉你，我的性向现在不是男不是女，是你。想让你知道，你对我而言真的很特别。那句话没说出口是因为自卑，是想告诉你，我懂你了，我以后会主动一点。最后那句我爱你，就是字面意思。为什么生气了？我说的不好吗？ 这些话是安里很用心准备的，他觉得想让对方知道的告白。虽然害臊的要遁地，但刚才还是借着尴尬的要死的情境给说出来了。怕表达不好，还提前走台了好几次，没被自己尬断，完整的走下来，只有真情实感的正式演出那一次。现在说也说完了，却没有达到效果。安里双眼盯着天花板，有点不知所措了。是觉得这样听起来不够真诚吗？ 你觉得我说的不好吗？ 不好。 过了会儿，安里坐起来开始穿衣服。 你干嘛去？ 你是觉得我的表白太儿戏了吗？ 那倒不是，那些话还是挺受用的，就是那最后一下，哎呦，操操操，根本不想解释这个。 怎么？ 你跟我出去一趟吗？ 在下小神机缘中，猫耳 FM 独播，南烟落秋制作，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，交易沦陷，欢迎收听。